也许一旦失去它，在我心中也会感到虚空。为爱情要付出代价，昨天虽是爱人，今天变成陌生。擦干眼泪的方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

水涌来，听见你召唤。坠落的流星好像火焰。暗色的岛屿，忽隐忽现，如何区分辨？玻璃的心早被你瓦解。散一片片说再见，如果爱情很遥远，我们是否可以无知无觉？ 他说这里

代表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坚定，上面绣着自己不变的姓名，愿你时刻记得与我心电感应。换给我一件褪色的背心，代表你对我的爱情早已远离，像是一场悲剧无言的杀青，蓦然回首的天空云淡风轻。披在身上的背心曾经那么的温馨，依然熟悉的背影如今这么的无情。不堪一击的爱情，背心哦背心，只能背对背无法生言心，背心哦背心，感觉捉摸不定，没有道理可循。 爱的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才是